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近日，安监总局提示，春运返程期间要选择有资质的车辆，不要乘坐超严超速车辆，避免给自身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风险。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出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将重点整治五类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涵盖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委内瑞拉正式开始预售该国自行开发的加密数字货币石油币，其价值与石油挂钩，币值将随石油市场波动而变化。中国驻泰国总领事馆近日发布公告，提醒近期前往苏梅岛等泰国湾海域游玩的中国乘客警惕剧毒水母。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获悉，春节期间全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2013年以来今年除夕 PM2.5 峰值浓度最低。北京市属公园部分新春文化活动持续到正月15，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的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等活动。春节后三月档电视荧屏则以都市剧为主，张嘉译的《美好生活》和白百合的《南方有乔木》将作为迎新剧开播。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越明显，不能见，太伤眼，一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黯淡无光，幸福早就过站，他的心已走样，过路人不值得你念念不忘。不要让走远了的他让你对爱绝望。 Oh no， 我懂你难舍的是真心一场，尽管感情里多善良也不保证有天堂。 会不会太傻， 为错了的挣扎， 紧紧抓住火花， 能证明永恒吗？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何苦你还沉沦在麻醉自己的童话？在痛苦里逞强， 深深爱过的他， 只是年少轻狂， 爱到残缺烂漫， 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带着遗憾走下去，遗憾会开成祝福的花。当你的世界更宽广，回头它已成笑话。为错了的挣扎， 紧紧抓住火花， 能证明永恒吗？ 他早已有了他， 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痛苦里逞强， 深深爱过的他， 只是年少轻狂， 快到残缺烂漫， 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舍不得怎能再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在痛苦里成长，只是年少轻狂， 快到残缺烂漫， 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舍不得怎能再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

大家好，我是野山坡景区管委会主任马树启。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万事如意。野山坡，我来也。 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的总裁谢坚，我代表红星美凯龙的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幸福安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永辉云创联合创始人 Helen 郑伟。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永辉超市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经典九六九，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一直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银奇。这几天呢，很多人从家乡踏上了返程的路，晒离家依依惜别的主题的内容呢，也走红了网络。有晒自己父母给车后备箱里塞满东西，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祝福；有晒家乡的美景，表达对家乡的留恋；有晒火车站或者车票呢，抒发了离家的不舍。短视频也成了晒离家情绪的新途径。平时呢，难得回家，只有在时间充裕的假期才方便回家，再加上我国春节有回家过年的传统，所以呢，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春节期间人们在工作地和故乡之间大规模集中流动。交通上有了春运，感情上就有了家乡主题在每年春节期间的流行。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放，不是就能都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没有流泪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让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银奇。刚才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对于梁静茹来说呢，最感激的人恐怕就是亦师亦父的李宗盛了。当时在别人看来啊，这个女生外表实在太过普通了，始终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重视。阴差阳错，李宗盛跑来马来西亚去挖新人，偶然间听到梁静茹参加比赛时的录音，就认定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生一定有歌唱天分。于是呢，他把梁静茹带到了台北，李宗盛就像严父一样，从工作到生活方面都对梁静茹要求很严格，为她写歌，教她普通话，还帮她争取发片的机会，一手打造出后来的情歌天后。可以说没有李宗盛的慧眼识珠，也不会有后来的梁静茹了。 小女生长大了啊，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 拜拜你的心，你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静茹最近跟我讲说她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个彼此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有心理学家说，真正能够制造安全感的只有爱，家是港湾，爱是退路。有人说，希望你走进婚姻的那天，从此知道今世照顾彼此，忠诚彼此的责任，否则不要轻言结婚。今年九了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婚姻的责任，并且在婚姻中切实地承担起责任来，这样才能在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利用成年人体肺干细胞移植技术，在临床上成功实现了人类肺脏再生。据调查，我国春节假期消费超9000亿，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0.2%，品质升级成亮点。美国司法部制定新控枪措施，美国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士也纷纷采取行动，要求政府将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近期，英国肯德基已经关闭了大约600家分店，并对外发布消息表示，是由于鸡肉供应短缺产生的问题，公司对顾客造成的不便致歉。北京市公交集团在重点线路增加200部机动车，保障市民出行。春节假期共计发车89.92万车次，累计运送乘客3480万人次。北京朝阳140户特殊老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符合条件的居民可通过各街乡民政部门申请，经评估后可享受免费改造。《唐人街探案二》达成单日票房3连冠，近日累计票房也正式突破16亿，逆袭成为春节档新冠。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云奇。整整一年的假期已经充值完成了，你有什么新的旅游计划吗？除了春节的七天假，最近的呢就是四月份清明节的三天假期了。据说四月份可以选择去野鸭湖踏青，这里呢鸟种总共达到了280种，其中包括白头鹤、夷鸥等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如果有兴致呢，还可以到公园外的好望角、官厅、水库荒地等地转一转。有鸟友表示啊，在这些地方观鸟会更棒。那么你呢？你想好接下来的清明假期去哪儿玩了吗？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嗨皮吧，听听吧电话，关掉吧，不想他身边，快乐出发。知道的，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

难眠，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起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经典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银琪。我想刚才播放的这首周传雄的《黄昏》，一定是每个80后甚至是90后都会唱的歌。当年这首歌呢传遍大街小巷，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的歌曲。《黄昏》这首歌对于小刚周传雄来说呢，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小刚说，当他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呢在大街小巷不停地播放着，因为这首歌改变了他自己，让小刚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伤口，你的回头。 上了沉默，紧紧握着情话，心无雕刻着寂寞，就好像我无助的魂魄，就算过往无端牵扯撕碎，谁也带不走你我理想换不醒的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家好，我是青盟养老联合创始人张少强，在此我代表青盟养老。祝经典969电台所有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我是小狗电器品牌副总裁王毅，在这里向 FM 969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提前拜年。小狗吸尘器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家庭幸福，诸事顺遂，2018年狗年大吉，鸿运当头，梦想成真。 大家好，我是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总经理黄小强，我代表梦东方未来世界全体员工，祝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春愉快，阖家幸福。新的一年，欢迎大家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探索航天奥秘。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5175-2200。 会勇敢仰望风，能带你回来。

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啦，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啦，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你想我在 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旅游局综合统计，今年春节长假全国共接待旅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再创新高。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资讯。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的黄金周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了销售额约9260亿元，同比增长10.2%。外卖年夜饭厨师上门成消费的新时尚。民政部消息，我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行2年，已基本实现了区域全覆盖，分别惠及1000多万残疾人。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明确快递包装箱的基础模数尺寸，降低了快递封套用纸的定量要求。北京公交春节运客3480万，昨天呢迎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的早高峰，新增200辆车保障节后早高峰。大年初六，铁路返程高峰如约而至，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2月21号抵京的旅客超过了56万人次。春节假期，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博物馆累计迎客达到了226万人次，较节前的预计多了46万人次。

时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今世百般酒，总求这个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话。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中型 SUV 因为尺寸、价格等各方面都很适中，所以也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各品牌们将这一级别的车型做好，无疑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收益。我们看到豪华中型 SUV 在经过一轮大战之后，有一些品牌已经开始更新自己的车型。现在各大新车齐聚一堂，消费者们纠结的时刻又到了，到底该选哪一款呢？奔驰 GLC 之前叫 GLK， 后来因为奔驰改变了车型的命名方式，于是改名为了 GLC。 新车定位不变，依旧是中型 SUV。 作为德系中型 SUV 的老三样，奔驰 GLC 在国人心中是很有地位的，车型换代之后竞争力依旧非常强。作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品牌在国人心中是无可取代的，但是车头上的三叉星辉就能圈来大批粉丝。当然 GLC 的产品力也很强，外观和内饰使用了奔驰最新的设计语言，看着既优雅又运动。低配车型虽然动力一般，但换来了不错的配置水平，这很符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搭载了 9AT 的变速箱，换挡快，平顺度也比老的变速箱有提升，车子的机械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奔驰的配件是出了名的贵，所以买车后能上全险尽量上全险，不然换个保险杠都要大出血一笔。高功率 2.0T 的发动机动力很好，但价位也高，和同级车比没有竞争力，但便宜的车型动力真心一般，这一点让人很纠结。沃尔沃老款的 XC60 许久不换代，各方面都被对手落出很远，如今车型终于换代了，里里外外都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算是给足了消费者新鲜感。沃尔沃在国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有吉利在身后，这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沃尔沃亲切了，感情上的加分。全新 XC60 未来在国内的表现很值得期待。说起沃尔沃，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安全，在安全意识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重视的今天，这无疑成为了全新 XC60 的一大优势。新车搭载了沃尔沃最新的城市安全系统，同时自动驾驶辅助技术的出现让全新 XC60 非常吸引人。除此之外，全新的设计也是这辆新车的一大杀器，独特的北欧风格，简约时尚，这很对追求独特的消费者胃口。 但是目前全新 SC60 刚上市不久，价格十分坚挺，买车无优惠还是很让人心塞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物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物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惊鸿一般短暂，

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所有的倒霉都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出门忘记拿钱包，刚好碰上手机没电，去公司上班打卡，结果迟到了一分钟。生活总是这样，冷不丁的给你当头一棒，紧接着却又给你一颗棒棒糖。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生命里最好的恩师。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人生最好的三种状态应该是不期而遇，不言而喻，不药而愈。希望你也能对生活有所期待，用平和心看世界。 等待，

从南方来，别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我们这一代结局并不精彩，当我们在唱着心中的感受，不想让你难过，如果你坚持要为我做些什么，我希望你爱我。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吃点清淡的食物，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你们好，我是罗志祥，现在是下午的5点。你知道